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涵之，90后，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毕业，越位爱乐团发起人，通过吸收自闭症青少年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帮助他们用音乐感受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涵之。3年前，张涵之的乐队在为自闭症孩子们演奏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开始吸收自闭症孩子作为乐手加入，他们和专业乐手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他给乐队起了个名字，叫做乐为爱，意思是用音乐传递爱。那你跟自闭症的孩子们的这种接触，你会不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需要调整的地方？你刚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肯定是有些不适应 的。是的是 的，因为会不会担心我这么说话对不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他们有伤害，我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会有一些考虑吧。 是，而且每一个自闭症孩子都不一样，就是大家总以为自闭症就是不说话，就是孤僻，但其实不是。就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很外向，就甚至还有可能是话痨，然后还有的就是不说话，还有的就是会做一些行为特别反常的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懂的，我就想着啊，什么就都去，就是 都顺着的， 顺着就行了。啊，或者说他在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绕到其他地方去。因为有一些孩子，我们有一个孩子以前在我们乐团叫康康，他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问到底。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坐地铁，然后他就问我们家住哪，好多人，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住在哪那个区，然后他特别大声说啊，朝阳区哪儿，然后说啊，大悦城。大悦城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就直到问到哪号楼几层几零几，啊，然后问你的电话是多少？然后所有车厢人就都知道了我家住哪儿和我的电话。但你不能拒绝他，因为你拒绝他，他就会有情绪，然后他就一直问你，一直问你，而且他会就引起就不好的反应。然后每次他也见到你，他就会想跟你握手，问你的名字，问你的名字怎么写。所以就是你当你了解他了之后，你就知道啊，你必须得回应他，或者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跟他这样交流。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乐团，现在乐团那个丹丹，他有时候来排练就是说，哎，今天谁谁谁谁谁没来，他每一个团员的人都认识，为什么没来，他去哪儿了，然后下一次他还记住这些事儿。就是你也不能骗他， 你还必须得一五一十跟他解释清楚，是吗？ 对， 就是交往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 对， 哎，也是有一些办法能够跟他们交流沟通的。 对，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能够理解和包容他。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这个乐队排练有规矩，就是你在排练的时候你不能说话，或者是你不能在排练中影响别人，就培养了大家这个规矩以后，大家在排练的时候没人说话，然后也没人扯别的，所以我觉得也得有这种排练的规矩。你像一开始我们演出的时候，什么样的状况都出现过，比如说那个演出就结束了，然后有人还没有开始演奏， 还有就是有人就演出结束了没有鞠躬，直接跑下台，或者说弹错，那都很正常的。但是现在就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大家都知道上台要鞠躬，然后要行礼，中间哪块近仔细听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很大的改变，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按照那个规矩来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规矩他就不会改变。 你是怎么想起来把自闭症的孩子让他们融入到你的乐团当中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说我自己有一个乐团，我定期的去一些慈善的演出场合做一些义演，就挺好的，我也帮助到了别人，我也锻炼了自己的舞台经验，我方方面面都挺好的，但是要把自闭症的孩子吸收进来，意味着我很大的工作量，很复杂的训练，演出的时候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 是， 这是面临很多困难的。你是怎么想的要做这个事情？ 最开始还是因为和百城的合作，就是那次音乐会啊，我们跟他一起合演《天空之城》，他是第一个加入我们的自闭症孩子，然后因为我看到他身上的改变，以及我们通过排练演出给他个人带来的这种影响，我就想着既然他可以，那其他人也可以，只要是有一定基础的自闭症孩子。所以我是通过百城这个案例，然后呢去通过百城的妈妈又认识到了其他几个会器乐的自闭症孩子，然后开始尝试把他们加进来的。 就是跟你们乐团的合作，对于百城这个孩子他的改变是什么呢？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自己弹琴的时候，他身体都是特别僵硬的，也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但是他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能够就是更多的用一种肢体的方式或者情感，就感觉到的更有内容，更有情感了，而不是只是机械的摁那个键然后还有他平常跟我们的那种交流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点滴的东西感受到了，所以我才做这个事儿。所以说不出具体一个什么事就是对他的一个大的那种改变，也不是，就是点滴的， 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跟他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哪怕同 样 是演奏同一首曲子， 对，就是他个人和我们就是一个乐队演奏音乐的表达能力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和我们这个群体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状态也不一样。比如说他妈妈就是说他平常可能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不太爱笑，但是一到我们这儿就使劲笑，弹着琴呢过一会儿在那乐，我说摆着你乐什么呢，然后也不说什么，或者是在演出之前就问他了，哎，演出了紧张吗，他说紧张，然后又笑，我说开心吗，他说特别开心，他会表达出来这种高兴。然后有时候演出他也会觉得啊，我刚才有个音没弹对，或者别人有个地方进晚了，他也听到别人的地方错了，或者知道自己的一个小的错误，然后影响到他，就是他有这种紧张感了，这个也很难得。对于自闭症，他知道啊要演出了，要练琴，这种紧迫感，这个也是挺难得的。一般他们都是自己就没有别人的这种感觉，但他现在有了这种。 所以他们的加入比之前单纯的只是你们演出来给他们看，那个成就感会更大。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很复杂，有的时候会增加很多难度，有没有想过困难？ 是就是确实挺难的，而且这个事儿确实也没人做过。做的时候包括做之前我都有上网查有没有这样的乐团，甚至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乐团，但没有人做。你说其实是有那种残疾人乐团的，但为什么就没有自闭症的乐团？那这边它是非常不容易的，本身自闭症的孩子学乐器的就少，大多数艺术表现形式画画比较多，而且比较好学，但是音乐器乐是非常难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没有人做，但是不代表不可能嘛，而且我们有百城这样的成功的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就再试试，顶多就是失败嘛。这有什么的。 你们吸收了多少个自闭症的演奏者？ 现在是四个，之前是五 个。对、其中那个康康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就先退出了。 那你们自己的演奏者呢？你们同学呢？ 演奏者我们自己的是 其实有很多志愿者，但是固定也差不多六七个吧。 啊，所以你们这个乐团差不多是十一二个人的编制。 对对对。 啊，经常会在一起排练。嗯， 对，我们固定的。 固定的排 练。固定每周排 练。演出。 演出其实现在还没有固定。就是我们还是在尝试练。然后把所有的作品都排好了以后，我们去年是开了一场专场音乐会，然后今年是录了七首乐曲，我们就想先把这些乐曲所有的都弄成特别的精美，然后有品质的，然后再推到市场上去。 你们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要崩溃的事儿？ 经常 经常 最近好多了，之前就是合不好，合不对，然后， 你还没法跟他急，你还没法跟他吼，是吧？要是光是你们自己同学，有的时候急了，你这怎么老错？ 对，而且其实我们音乐学院的学生也要每一个人都要理解这些孩子，而包容这个音乐上的错误。就是你在生活上要包容他们，在音乐上的时候也要包容一下他们，这样才能够和谐。 那你是不是还要做两边的工作都需要你做？ 一开始是，但后来大家都就习惯了。 你说去年组织了一场演出， 公益音乐会，越为爱专场公益音乐会，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为这四五个孩子以他们的水平然后他们的乐器去改编一首乐曲，然后他们是主角，然后我们所有的专业的音乐学院人等于是给他们做一些和声搭配啊，包括给他们搭配，就想让观众看到他们的优点和他们所能够展现的这种表演形式。那场音乐会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支持，那个场地也是赞助的 啊， 然后我们也是用众筹的形式去做这场音乐会，筹的那个款也是有一部分就捐赠给了这几个家庭，自闭症家庭，我觉得挺好。 所以现在你们这个乐团是特别真实的帮助到了这几个自闭症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 对，其实也不能说帮助到他们，我觉得就是越跟他们交往越觉得他们所需要的其实不是钱，是这个社会更多人对他们的这种理解和包容。就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包括整个家庭，其实遭到过非常多的不理解，甚至是歧视，很多的痛苦。其实钱不一定能帮助到他们，只有说你真正的把他们当做一个普通人看，或者是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优点、闪光点，甚至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能力，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比如说百成的妈妈就希望百成以后甚至可以弹钢琴，挣取他的生活费。这样子是他们所期望的，然后我也是觉得希望这个乐团，然后他们能够找到他们未来所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价值。 张涵之，90后，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毕业，越为爱乐团发起人，通过吸收自闭症青少年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帮助他们用音乐感受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涵之。 所以现在这个乐团，你是把它作为一件很严肃认真的事情在做。 对，我是毕业前的时候决定就是要把它当一个事业去做的。因为毕业前身边的人也都是开始找工作了嘛，那我就是面临就是一个选择的关口，我是去考一个乐团呢，还是因为我觉得要去做老师或者肯定就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认真做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那就估计就没了，所以我就想那我还是继续做这件事情吧。然后我就跟那几个家长商量，我说你们愿不愿意还继续做这个乐团，然后他们都说好。在这之前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就是想做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就把越为爱放在我这个公司下边，是一个非盈利的项目，但是我们就是想自身造血自负盈亏，而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好的音乐或者是一些衍生品让大众能够去购买， 我们的服务，然后去就是运营我们这个乐团。 困难吗？ 反正目前还没有收入。对，我们公司也有做别的项目，但是乐为爱这个项目是没有任何的收入，是我和几个家长合作的一个形式，然后就是为了出我们自己的乐队的一些作品， 嗯， 然后靠以后比如看音乐会啊，嗯，我们也准备马上出一本书，关于乐为爱的书，然后做专辑，做一些衍生品，这样子去运营这个项目。 你觉得这个项目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它有前景吗？ 嗯，你要靠它挣钱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是中国很少的，因为大家一般都是基金会在做这些事情， 嗯， 但我们作为就是民间的，然后是靠自己这种好的产品去让人购买，或者让人去做更多的影响力的事情，我觉得是全新的尝试啊，我愿意去做这个挑战，而且这些家长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更能够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会不会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会 吗？比如说得很难听的，可能说你们是不是会利用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怎么怎么的，会吗？ 肯定有人说，就是包括我一开始做公益演出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些质疑，但是我觉得质疑没关系，就是他质疑他的，我继续做我的，就不会影响到我。 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需要就是说因为你的一个质疑我就不做了，或者就是难过，因为你说的是假的。 你不需要去给他们解释吗？想不想要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没法解释。你说你做这个事情，大家就觉得你有自己的自私自利，但是你怎么解释，认为你自私自利人还是会怎么认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愿意做，我就会长久的做下去。只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自闭症群体，了解到他们的一个现状，或者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乐团的表演，我觉得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不是说要别人认可我这个人，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就挺好的。 你做这个乐团，特别有成就感的瞬间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比如说我们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完成了音乐会，比如说某个成员完成了他不可能完成的一首曲子，克服了他的一些问题，就让我挺有成就感的，觉得音乐我们这个团体就是让他做到了很多他以前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家长也会经常鼓励我，就是说他们是最能够感受到这些孩子改变的人。对，但是我会从这些家长身上学到很多，因为我了解了以后我发现这个群体太大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生自闭症的孩子，因为他没有病因可寻找，就是因为几率太大了，就改变了这些自闭症家庭。然后这些的父母这么多年在克服这么多的困难，而且也磨了自己的很多的脾气性格，他们的要求都特别简单，就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成长，甚至在一些音乐上面他觉得哎呀有一点点进步，他看到一小点进步都非常开心。所以我就在他们家长身上就学到了很多这种乐观，还有这种忍耐，这种包容。我相信他们肯定是经受过非常多的这种磨难。然后再看看有些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这种希望，或者是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或者是想要的就会特别的多， 想要的特别多。 对，但是跟他们比起来那就什么都不重要了。也不是说这个一路上就没有挑战，没有想放弃，也有想放弃的时候，也有很多选择，比如说我是否是要在我的专业上有更多的这个发展，或者说也有人让我去做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往长久看，你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孩子和这个乐团是我好像真的无法割下的一个东西，你就是不做了，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你温温吞吞做，那你还不如就是付出所有去做，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在我这一生 你在做这个事情以后，你觉得自己的个性啊，什么为人处事的方式啊等等方面，有变化吗？ 还是有的，我觉得更加的有忍耐的忍耐力。对，然后不太会发脾气，就是看待一些事情就觉得还是以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任何的事情。对， 会更宽容一些。 对对，总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磨难嘛，但是从自闭症家长就是还是他们身上学到，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感恩的开心的， 就是对幸福的要求， 幸福指数 不会那么高， 不 会那么觉得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台阶儿，我才能觉得这才叫幸福。 对啊，而且你要跟人比， 会更容易满足，是吗？ 对对对，更容易满足，而且会因为一件小事情会特别特别开心。对，还是很真实的状态，大家都很快乐。每次我们那个演完出或者有什么活动结束完，那个群里都特别热闹，大家都就是兴奋到睡不着。而且好开心啊，然后那个又看到分享所有人进步的那个点，就真实的那种快乐和感动能够维持好几天。就那种比我们以前自己比如出国独奏一场音乐会那种成就感和那种开心要强烈的多。 所以一定会做下去的哈。 对，其实这个中间也遇到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那个影视公司也找过我说能不能去改行做演员，然后要跟我签合同，比如说3年5年的，我觉得这个也不排斥，但是就是 这个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诱惑力还是蛮大的。 对啊，逮到成明星嘛，然后我当时也挺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想，就是说如果真的走上这条路，一个是我觉得跟我学音乐就没什么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放弃做乐外和这些孩子，肯定的，现在去拍戏就常年不在北京，肯定就是放弃了。所以我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就不去了，拒绝了他们。只有类似的这种选择的时候还蛮多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会把这个事情放在第一位，会把约外这事儿放第一位。如果说别的事情占据了很多的时间去影响这件事情，我就会拒绝。而且当你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时候，你就更加坚定了。 本身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要演出了。 好了，听众朋友，张涵芝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越为爱乐队》的主题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第一次与你面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语言，一名字我记住好，说再见，与你面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语言，给你拍手弹琴转身一笑，海边我会第一个到，